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真的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我们周日的时候继续给大家讲名茶谱系列，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哈，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 哎，孙涛老师好，还有咱们各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我们这个名茶谱开始了一段时间了，上周呢给大家讲的是江苏境内的两款啊，那个虎丘算是在上周日的时候给大家讲的，这周可能咱们又要出江苏了，出江苏据多杰老师的意思要往安徽那个地界走一走了啊，咱们这次讲讲两款安徽名茶，今天先讲一款啊。 嗯，咱们呢这个力图啊给大家是多讲。 嗯， 要说这个时间呢还是很快的，您看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节目周日做了这个特别的版本，就是中国名茶谱的系列，眨眼也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哎，不止了。 哎，那名茶呢您看讲了龙井， 嗯， 讲了九曲红梅，哎、 啊、 还讲了一个虎丘， 嗯， 讲了一个碧螺春， 哎， 这就四款了。 嗯， 四款呢没出江南，还都在江南范围之内，一个是江苏、 嗯、 一个是浙江。 哎， 这个按照咱们孙涛老师的话说呢，这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对，先把最好的地方给您讲了。 哎，这话我不同意啊，哪儿都好。 哎呀， 咱们中国 的这个不得罪人的劲儿，真是 各有各的好处 啊。好的， 哎，对吧？咱们这个、 嗯、上有天堂，下有北京，行吗？ 哪儿都行啊，哪儿都行。这个打我这角度看呢，咱们全国各地呢都有自己有意思的茶文化。 哎， 那么有的地方呢是产茶， 嗯， 有的地方呢，您别瞧它不产茶，其实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茶文化。 哦， 别地儿不说，您说北京， 嗯。 北京的一片茶叶都不产、 哎、 但是北京真得说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 嗯、 同时有自己独特的饮茶文化、 哦、 这个有机会咱们往后讲、 嗯、 甚至于说呢都不是一个月俩月能讲得完的事、 嗯、 所以说咱们这个能做能讲的还很多、 嗯、 所以这也迫使着我自己呢得做一些取舍、 哦、 这是最痛苦的、 嗯， 这上来我得先跟听众朋友们诉诉苦 哦。 这浙江跟江苏啊，您就让我在这扎下去，一个一个给您讲， 嗯， 也能讲的还有很多 哦。 这浙江，您刚才说就讲了一龙井， 嗯， 其实径山茶也很有名 哦， 还有一款茶叫金奖惠明， 我一直没听过。 哎，如果您看过这个德国这个茅盾文学奖的一部作品叫《茶人三部曲》， 哦， 王旭峰老师写的长篇， 嗯， 这是一个小说，这里边呢就专门提到这茶叫金奖惠明茶， 哦， 这个也是浙江的名茶， 嗯， 这咱根本都讲不到啊， 嗯， 在江苏也是一样，江苏您看碧螺春，咱们又讲了一个虎丘， 嗯， 其实呢，您像金坛雀舌， 哦， 这很精彩啊，这个茶， 哦， 从来都没讲过， 嗯， 包括洋县名茶，这都来不及讲了， 嗯， 哎，这个。没办法，咱这一掉头呢得打这个江浙两省出来，但是出来呢没走多远，按北京话说呢这叫借底儿， 哦， 按普通话讲呢这叫邻居 哦、 哎、在这个江浙两省的边上还有一个产茶的大省， 嗯， 同时也是名茶云集的省份， 哦， 就是安徽， 哦， 所以您看啊，这个安徽、江苏、浙江三者呢成一个犄角之势， 哦，三足鼎立， 基本上就构建起了江南茶区的主要版图。 哦， 我们说中国是四个大茶区， 嗯， 江北一个， 嗯， 江南、华南和西南这是三个，加的一块是四个大茶区、 嗯、 那这里边说江南茶区其实主要讲的 就这仨省， 哎，就是浙江、江苏、 嗯、 还有一个安徽。 哦， 那么安徽是产名茶，产茶量的也非常的大。 嗯， 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跟孙涛老师的节目里，我们聊茶区的时候， 对， 也只言片语的给您提到过。但是那会儿呢、 嗯， 它是以这个茶区，以这个地缘的划分，为一个主线索，现在我们反过来要以茶为主角，拿它来当主线索。今天讲半天讲哪款茶呢？孙老师你猜猜吧，因为我确实啊，我跟听众朋友也说，录节目之前呢我没告诉他，他没有这个知情权，所以你可以猜一猜。 哦， 就是这么说吧，让您想，其实咱们听众朋友也会想，哦，多杰老师讲的安徽了，有安徽有某个名茶，他估计得先讲这个。 哦， 那你估计我先讲什么？ 六安瓜片。 好，错了，再来一回。 太平猴魁。 又错了。还可以， 还可以再，哎呀，安徽茶有啥来着，已经忘了。想不出来了。 还有一黄山毛峰。 哦，黄山毛峰 错了。 引导着我错，开心了吗？ 还可以 啊。 这个打开一些这个 幼稚 尴尬的局面 啊。 孙涛老师呢也是半拉内行了啊。 哦， 在茶上您看他讲的都是名茶，六安瓜片，太平猴魁，黄山毛峰。 对， 这个呢他先把这道给我画出来，有机会我还真讲讲。 哦， 但今天讲的既不是黄山毛峰，也不是六安瓜片，也不是太平猴魁。 哦，那讲什么？ 今儿讲这茶呢？ 你讲这茶，我说这仨都不是，说明味儿不够。 哎， 是不是？ 这个事儿只能说明您不知道。这我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听众朋友说您啊。 哦， 这茶呢大大的有名。 哦，真的呀？ 只是说呢这些年不行了。 哦， 有点像咱们上礼拜给您讲的虎丘茶。 哦， 那么它跟虎丘茶不一样在哪儿呢？虎丘茶是彻底绝迹了。 哦，它没绝迹。 它没绝迹。 哦， 它还有就是了。 哦，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节目里呢，我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说，力图还是要给您介绍咱们中国这样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有名的咱们要说，但是有的时候被大家所遗忘的，有历史文化沉淀的这些茶文化呢，我觉得咱们更有职责去谈， 哎， 更有职责给大家介绍。今儿讲这茶卖这么半天关子，什么茶呢？叫做松罗茶。 哦，没听过，真没听过。装都装不出来，这个 这回彻底，这就跟这个写作文一看这仨字傻眼了。 真的， 这名词解释这一个字都变不出来， 已经准备好那个明年复读了。看到这仨字儿， 这有点冷门哈， 啊， 稍微冷门一点。这叫松罗茶。哪仨字我先给您解释。 哦， 松是松树的松。 哦， 罗呢是藤萝的萝，草字头下边一个姓罗的罗，哎，叫松罗茶。 哦， 松罗茶产在哪儿？咱们还是按这顺序来啊。 哦， 咱们得先讲产地，再讲历史，再讲它有关的故事，最后还得给您讲讲工艺啊，冲泡啊，哎，这都给您面面俱到，照顾到了。这松罗茶产在哪儿呢？他说肯定安徽啊。安徽是不假的， 这太大了。 安徽的哪儿呢？ 安徽，这是一个问题是吗？ 哎，您其实刚才都回答上来了。 啊， 因为您刚才说那茶都没离开那地儿。 哦，真的呀。 哎， 那个地儿是哪儿？ 黄山呢。 哦，黄山就是这儿。 您记住啊，咱们打这儿往后讲安徽茶，这黄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咱们画圆，那圆规扎那圆心。 哦， 打这儿往出画一半径，在这范围之内就绕着黄山这圈上。净是好茶叶。 哎呀 啊，那么这个也是在咱们今天先说这叫行政规划。这松罗产哪？黄山市。黄山现在有个市啊。 啊，对对对， 地级市叫黄山市。黄山市是市中心吗？那不能够。是黄山周边的一个县。 哦， 这个县呢 松罗县。 哎哎，没有这么个县。 没有吗？ 哎，你看这个就是有一些学生在答题的时候呢， 哦， 生搬硬套， 真是。 结果呢 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啊。 哎， 也是为了大家，其实我知道 啊， 不是在那儿，哎，没有松罗这个县啊。 对，这个黄山下边有个县呢叫休宁县。 哦， 休宁您要知道它是个古县制，很有历史文化的。当年的徽州，那我们知道在安徽啊，怎么叫安徽，安庆和徽州，这是当时最重要两个城市啊。这我估计咱们听众朋友里有许去过安徽的， 哎， 啊，甚至在安徽工作过的，或者您就安徽人，您听我说的错不错？这徽州在当时应该说是安徽文化的一个中心了。 对对对对对， 徽州文化到今天都是提得起来的。我们还看很多的纪录片拍这个哈。 徽州当时下设叫一府六县，这里边就有休宁县。 嗯， 所以它是当时古徽州文化的一部分。 嗯， 也是处在今天整个黄山呢， 嗯， 算是最靠边上的一个县。 哦， 它离得相对远一点，比较靠边上的一个县。所以到这儿我给您总结一下啊，这松罗茶产在哪儿？是安徽名茶。 嗯， 而且它是传统历史名茶。 嗯， 产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 哦， 那说怎么叫松罗呢？ 对， 那山叫松罗山， 还是个地名。 哎，那肯定是， 可见他们起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哎，那这是 就是那几招。 嗯， 你蒙一蒙总能蒙对。 哎， 不是县名就是山名， 是 吧？ 孙涛老师呢是我们这个北京电台很实在的主持人啊。 哦， 他讲的这个字用得很好，就用一个蒙字啊。 嗯， 他的这个蒙劲呢确实 科学预测。这么说科学预测啊。 哎，这是玩笑话啊。嗯，这个松罗山，松罗山这个呢很多大家不知道。 嗯， 其实呢它还是归黄山的余脉。 嗯， 就整个这黄山山脉是很大的。 嗯， 您往后听很多的名茶它产那所谓的山。 嗯， 那个峰那细究起来都是黄山的余脉。 哦， 还是这么一个大的山系范围的。 嗯， 所以我才说咱们聊这个安徽名茶， 嗯， 总是离不开黄山的。 哦， 现在像我觉得听众啊，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过黄山的是多的。 哎， 因为这些年呢打造旅游， 嗯， 黄山的整个是个大景区， 人的景色确实也美， 不错， 对吧？ 确实不错。 嗯， 那个孙老师去过 没？去过 啊？没去过？你说这么热闹。 看过照片啊，对吧？没有实地去过，但是看过人家那个一年四季拍的照片。 嗯嗯嗯， 真是各有各的美。 嗯， 我前几天还去了成都。 嗯， 去成都呢，有一天我们要去那个青城山嘛。 嗯， 青城山就找了一个当地的一日游，包了一个小车，小车上还有另外两位团友，正好是来自安徽。 哦， 哎呦，上了青城山以后一路就聊天嘛，反正那开过去也得一个多小时。哎，就给我们这介绍说他们黄山这好那好，这美那美，说这个青城山跟我们黄山还是没法比。 那他干嘛去的？ 我们说这个黄山呀，我们一年四季啊，这是给我讲呀，讲的也挺好。确实我那个当时一搜那个照片，我原来只知道哎春天啊秋天啊看看那个叶子什么的颜色不一样，是吧？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个这个。人说冬天哎什么雾凇什么树挂那些挂，给我这一形容说哎也很美。我一搜照片果然很不错啊，你看现在也是冬天的时候了，大家如果有兴趣一赶上那边，说一听着黄山那边下雪了，您可以过两天您去看一看，肯定又是另一番的美景啊。 嗯， 对，我给黄山做个广告，谁让我大学宿舍的同学就是安徽人呢。 哦，他说、 这 个、这 都不挨着。哎，是吧？你又想说这句。 确实是不挨着。这个是孙老师的一个艺术风格， 你不觉得很有逻辑吗？这一套 有啊。说回到松罗茶。 哦，好的。 说回到松罗茶。 嗯， 这个松罗山呢是这个黄山的余脉。这个但是孙老师讲的是对的啊。 嗯， 就是因为我是多次到过黄山整个茶区啊。 嗯， 其实我到景区就一回。 哦， 都是周边的茶山。 嗯， 确实人家那个山形秀丽。 嗯， 这山跟山不一样。 嗯， 这因为我到的地方都有山。 嗯， 有的呢是奇险。 嗯， 哎，你觉得这个山形很险要的。 嗯， 有的呢它是秀丽。 嗯， 人整个这个江南地区的山形呢占这个秀美。 哦， 好看。 黄山也秀美。 秀美。 嗯， 松罗山也不错。当时是这么说，说这个松罗山叫风敲松涧千条玉，月射罗峰几点清。 嗯， 你看暗含有松罗二字。 哎呦呵， 松罗山多高呢？这我还专门查了查，我以前我没概念。 啊， 我每回去的时候咱这手机里不都有那个罗盘。 哦， 那能看那个您的， 能看海拔呀， 经纬度和海拔都可以看。 啊，真的吗？ 啊，对对，这个因为我常上茶山，我老打开看看。 我就每次就找个东西南北就差不多了。 哎，能看经纬度和海拔。 哦， 都可以看。我每回打开看看呢都看的不准。 嗯， 我这回上节目之前我特地查了查这个黄山志。 嗯， 我看一看它多高，还真不说这个松罗山不矮。 嗯， 这海拔有881.8米。 哦，哇，这山吉利。 哎，还真不错。 是吧？各种八呀，这个。 你看他那个想法很世俗。那么这个松罗山上呢有很多的名胜古迹。 嗯， 松罗山有庙，这山上有庙啊，这名山大川就有名刹。 嗯， 这庙叫什么呢？叫望福寺。 嗯， 望就是希望的望， 哎， 望福寺，望福寺是什么年间建的呢？洪武年， 嗯， 明初年建的， 哦， 是远近驰名的大寺庙， 哦， 那说我见过没有？我去过没有啊？ 你没去过， 我去了， 哦， 寺没了， 哦， 这个寺到抗日战争之前， 哦， 香火还非常盛， 嗯， 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哦， 破败了，破败， 嗯， 今天去看到的基本都是遗址了， 嗯， 但是我给您讲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您讲到了有寺庙， 嗯， 它就容易 就有好茶， 哎，对了，孙老师现在也知道了， 也是一个蒙的规律啊， 的确如此，这就叫名山名刹出名茶， 嗯， 因为咱们都知道呢，这个茶文化呀，中国的茶文化乃至于整个东亚地区的茶文化， 嗯， 都和佛教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 哎， 远了不提，咱们就说茶圣陆羽， 嗯， 这是咱们每一个爱茶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了， 嗯， 唐代的这么一位有名的茶学家， 嗯， 可他的出身呢是寺庙的和尚， 庙里长大的， 对了，他要没有这个寺庙的生活呢， 嗯， 他可能就没有这么深厚的茶学积淀， 也成不了茶圣， 一定如此， 对， 一定如此，所以说呢，这个松罗山落回石啊，咱们再说这个松罗山有望福寺， 嗯， 这个对它有茶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的， 嗯， 而且我在这儿再给您埋这么一个小伏笔，打这儿您往后听，这松罗茶的出现还就是和僧人有关系， 哦， 没有这僧人出不了这茶， 嗯， 上一周咱们这都是连着本的啊， 哦， 您得连着听，所以这节目建议您 说成了评书。 它中国茶文化呀，它是有联系的， 哎，嗯， 而且我今儿为什么讲松罗茶呢？ 嗯， 它跟那虎丘有衔接性。 哦，真的呀？ 您可别忘了，虎丘茶是在寺庙里做出来的。 嗯， 虎丘茶的这些看守者是僧人。 嗯， 对吧？ 好， 哎， 云游到松罗山，又开了一个庙，这算是虎丘茶的分部。 哎，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这是孙涛孙老师说的，可不是我说的，这个算给您留个伏笔，咱一会儿呢得把这事儿给您圆上。那么说了半天呢，讲这松罗茶它怎么叫个名茶呢，得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它名在哪里， 哎， 什么时候有的名， 对，谁给它有的名， 哎，对了，松罗茶呢应该说有名非常的早，打什么时候起呢？打明代的初年， 嗯， 就有名气， 嗯， 起码就有这个松罗茶的记载了。哎，这个事儿呢大概说起来是有一个人叫沈周，沈周写了一本书，这里边在这个条目列款上他写了松罗茶。他是什么年代的人呢？比那洪武朝要奔后一点，大概呢到了弘治朝左右，这么前后就是明前中期的人， 嗯， 就是他已经有这记载了。当然他占一便宜是什么呢？江南茶都占点便宜，人这就是出文人， 哎， 出文人呢人家好写， 嗯， 就把这都给记下来了， 有话语权，嗯， 对了， 嗯， 要没有这个呢咱们是不是不知道呢？ 对， 可能很多的好茶叶， 嗯， 也早就有， 真是 他就是乡土流传， 嗯， 没有说登堂入室的这一步骤， 哎，嗯， 那您最后一到参评的时候，今天也有这道理， 嗯， 就是说我们这某某啊参评个老字号， 嗯， 这老字号您得有拿得出来的东西， 对，凭什么老， 对，您说我是打太爷这辈儿开起来的， 哦， 对吧， 嗯， 那您是有工商的登记啊， 嗯， 报刊的报道啊， 对， 或者相关的实物证据啊， 嗯， 人家这个到时候评定的时候人也得收集， 嗯， 是吧，一看您这确实在民国年间就多次在报纸上出现过了， 嗯， 哎，有比较好的记载了， 嗯， 那这个也是参评的标准， 嗯， 他说我这什么都没有，我们这原来啊这个名不见经传， 嗯， 名不见经传不是个坏词儿， 嗯， 但是到最后您参评的时候呢， 对， 那吃点亏，一定是吃点亏的， 对， 对吧， 嗯， 所以说茶也是一样， 嗯， 松罗茶有名儿打明代的前中期开始，但是享有盛名，您可记住了啊， 嗯， 是打明代的前中期，一直得贯穿到清代的中期， 哦，才有了大名， 是一直有名， 一直有名， 一直有名， 哎呦， 而且有名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名到国外去了， 哦，真的呀， 哎，你别着急，咱们这都在下时段再说吧， 啊，好啊，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讲这个松罗茶。

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京城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多云转晴，气温0到0下9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转晴，0下5到0下15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转晴，0下4到0下15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转晴，0到0下12度；怀柔红螺寺多云转晴，0下3到0下1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转晴，0下4到0下14度；密云云蒙山多云转晴，0下4到0下16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转晴，0下8到0下18度；房山十渡多云转晴，0到0下11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五环观音堂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多，环铁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享。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啊！今天咱们给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我们接着聊这个名茶谱。今天要聊的是松罗茶。在上一节的时候呢，多杰老师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松罗茶呀，人家从明代的中早期，然后一直持续到清代，都贯穿了这跨了朝代的有名啊，这非常厉害。而且多杰老师还说有名到国外去了，现在话说中外驰名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多杰老师接着给大家讲。 哎，咱们一点一点给您圆啊。 嗯， 这个 一点点圆听着像是谎 啊。不是，就把这话得给您说回来。 哦， 因为大伙儿现在对咱们呢有了解，对我这风格有了解，第一时段呢您听啊，主要是挖坑。 嗯， 我就在后三个时段呢， 你就不能说留扣吗？ 啊， 留悬念 啊，悬念啊，后三个时段我得把我说的都一个一个再给您填上。 哦，好的， 是吧？填不上您找我来了。 对对， 您在礼拜二您又找我来说你这还没说完呢。这我得一个一个给您说。 嗯， 说到了这个历史，说明代有个人叫沈周，沈周他当时写书的时候就写到这件事儿了。到了明代的后期， 嗯， 关于松罗茶的记载就可以叫比比皆是了。 哦， 很多了。 嗯， 逢 明代有一个茶学家，这个人的名气不是很大，不是很大。这人姓冯，叫冯时可。 哦， 写了一本书呢，叫《茶录》，就是访谈录的那个录，叫《茶录》。他这个里边有很长的一段文字的记载，是关于这个松罗茶的来历和故事的。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研究松罗茶比较重要的一段史料。 嗯， 他怎么说的呢？他这个话讲的也很直白，我慢慢给您拆解啊。 嗯， 他这么说，他说徽郡向吴茶，徽就指安徽地区。 哦， 徽郡就或者叫徽州吧。 嗯， 这个地方以前不怎么产茶叶。 嗯， 徽郡向吴茶，向来没有茶嘛，进出松罗茶。 哦， 最近呢， 出来了松罗茶了。 哎，丑不冷子也不怎么又起了一个茶叶。 哦， 叫松罗茶。 嗯。 人家说那个文言文里边有丑不冷的这词儿吗？ 就这么个意思。嗯， 给您翻译，为了形象啊，您别让我学文献，但咱得给您通俗化讲这事儿。 嗯， 后边他给四个字的评语，这个太有意思了。 嗯， 叫什么呢？叫最为时尚。 哦，哎呀，这个词儿现在也经常使，感觉是最为时尚。 哎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徽州地区啊，以前没怎么有过茶叶，起码是没什么有名的吧。 嗯， 最近又出了一款茶呢，新品种。 嗯， 叫松罗茶。 嗯， 最为时尚，是流行的。 嗯， 这个意思许是跟今儿喝的某某奶茶都一个路子。 哦， 没有啊， 是排大队的啊、哦， 新兴起来的。 哦， 是吧？咱得尝个鲜儿，试一试啊。 嗯， 所以他给这四个字还挺有意思。 哦， 就证明了什么的传统。在以前都是流行， 哎， 这我多次在节目里给您提过啊。 嗯， 什么叫制茶的传统工艺啊？ 嗯， 传统工艺都是原来的创新工艺， 哎， 后来经过时间的沉淀， 嗯， 传统工艺。 对， 所有的传统茶，今儿咱们在这个名茶谱里给您讲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传统茶。 嗯， 但这传统茶打头上说 都是创新茶， 一定如此。 哎，一个年轻到年老的过程。 它只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哎， 需要时间的考验。 嗯， 所以今天不是说有新工艺就不好。 嗯， 咱们很多朋友去逛这个茶博会， 嗯， 也看到说这个是新工艺，那个新工艺，哎，也都问我说这好不好。 嗯， 我不认为这是不好，但是是不是真好得交给时间说。 嗯， 我说也不管用。 哎，对， 哪位专家说也不管用。 嗯， 这就叫时间的检验。 嗯， 市场的考验。 哦， 所以说落实回来啊，说咱们这松罗茶这是明代大大有名的这么一种名茶。 嗯， 当时人家给的评语呢是最为时尚。 哦， 你说这多有意思。 嗯， 说这茶怎么来的呢？说试茶时比丘大方。 嗯， 什么意思呢？比丘是和尚啊。 嗯， 比丘僧啊。 嗯， 说原来有个和尚呢叫大方，大就是大小大， 哦， 方是方圆的方。 嗯， 大方和尚。 嗯， 不知道这和尚是不是特大方啊。许不是这么理解啊。这是我有一回讲课我们学生说， 啊， 说这和尚不都化缘的吗？怎么他，啊，怎么那么大方啊？ 他化着了给别人吃。 哎，我说学生你记住了，这儿不能走小折啊，这儿得说大方和尚。 哦，可能是脸比较方。 哎，别老瞎猜人这名字啊。这个僧人叫大方。 嗯， 他是怎么意思呢？他说叫大方居虎丘醉酒。 哦，就是在这儿一直扎着根了。 不是在这儿，是在虎丘。 嗯， 虎丘是哪儿啊？ 你看我就说嘛，是不是就是从那儿过来的一个和尚吗？上一节我就是这么猜的嘛，对吧？ 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 嗯， 您得听我们上周日的节目，我们这个名茶谱是每周日啊。上周日呢我讲的一种茶呢就叫虎丘茶。 哎， 产在江苏省的苏州市。 嗯， 苏州市下设有一座虎丘山。 嗯， 虎丘山单产这么一种茶。 嗯， 所以说当时来讲可以叫大明朝第一茶。 哎， 后来消亡了。 嗯， 有那么一段故事，您有机会您再回听。 嗯， 今天我不能给您多谈了。 嗯， 但是今天这儿可又旧事重提，又提起虎丘俩字来了。 嗯， 说这大方和尚以前在哪儿住着呢？不是咱那徽州人， 哎， 是在苏州住着的。 你看看 住在哪儿，就住在虎丘山虎丘寺。 哎， 所以叫大方居虎丘醉酒。 嗯， 后边给四个字叫德采造法。 你看看 说这在这儿住着的时候，这大方和尚佛法精进，这咱自不用说。 嗯， 关键是 学会了做茶，虎丘茶那一套都做会了。 哎，人家学会了做茶。 嗯， 还做的不是一般的茶， 学做的是大明朝第一茶， 嗯， 就是虎丘茶。 哎呀， 您要听过上礼拜日的节目，您得知道虎丘茶在整个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真是， 哎，相当于今天龙井这意思。 真是，没有人能跟他相提并论的。 哎， 嗯， 基本上是人人夸赞， 嗯， 到这么个程度。那写他的文章，写他的诗词不计其数， 嗯。 那就是说人们都以喝一口虎丘茶为荣， 真的 到这程度啊、 嗯、 那么这位和尚呢，就大方，就这位大方和尚啊、 嗯、 在虎丘居住的时候呢，就得了这个虎丘茶的采造之法、 哎、 这可不得了。 嗯， 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孙涛老师最知道了，这个技术的传播是很小众的。 哎， 又没有小视频， 嗯， 又没有录音录像设备， 对， 就是口传心授。 哎，而且咱们国家呀，老觉得这个技术啊，它不是个科学，它和那个国外感觉还不一样。人家比如说造个车，造个什么东西，人家觉得哎，这是科学演算呀什么的，它的机械工程吧，人家把它当了一个学问。咱这儿呢，你老感觉它是一个木匠活儿，它不是特别上档次，就是所以啊，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说教育系统说。把这东西熬、哦、嗯，这个茶的技艺好留下来啊，咱们国家比如说出钱，那个杨多杰老师写本书，把这技艺都留下来。这是现在咱有这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没有。所以啊，过去你说学炒茶学会了，感觉也是一个没有说特别光宗耀祖啊，什么是个特厉害的技能，没有。所以呢，也就传下来啊，确实也是不容易。好多东西失传也就失传在那儿，就这东西他学会了，不见得就你一下从一个底层人民就变成上流社会了，没有这个上升阶梯的作用，是不是？周杰老师， 对，而且与此同时呢，还是一个难度的问题。 嗯， 就是口传心授啊，出我口入你耳， 嗯， 甚至于有的时候呢，这两者之间呢没有文字的交流， 嗯。 那这个东西呢，第一它不容易记住， 嗯， 第二它容易走样， 哎， 这个问题要考虑进去， 嗯， 所以真正说得采造法这四个字是很高的评语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啦！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甭管一个什么机缘巧合吧，这位大方和尚在虎丘居住的时候，首先来讲见过虎丘茶，那年代也对得上。 嗯、对 啊，他虎丘茶到明末他才消亡的嘛。 嗯、 这正好，这松罗茶续着他。 嗯， 这正好能把它续上，年代是对着的。 嗯， 他是见过虎丘茶，喝过虎丘茶，而且跟人学做过虎丘茶，这可是个人才啊。 嗯。 这个咱们接着说，这个冯先生这个茶录里怎么写的啊？他后边接着写说，其后于徽之松罗结安。 嗯， 说往后呢，这大方和尚呢搬家了。 嗯， 打苏州奔徽州走了。 哦，去了松罗了。 哎，在松罗山结安。 嗯， 安就是安堂的安。 嗯， 什么意思呢？在这儿住下来了，结了这么一个草堂。 嗯， 可以说在这儿修行也好，或者就在这儿落脚也好，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呢，还是以这个弘扬他的佛法为第一要务、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也要弘扬他的茶学。 哦， 为什么呢？因为安徽这地方茶树比比皆是， 嗯， 哪儿都有。 嗯， 所以这大方和尚一看咱这有用武之地、嗯、 真的见着好材料压不住手了。 哎， 是吧， 一看这个有施展的余地 啊 是吧，这要与 这是与这个松罗结缘，是吧？ 嗯， 这要在咱香山结缘呢，这就算吹了。 啊、哦，对，我刚想说香山能出什么茶？ 它没有 啊、哦， 所以到人家那儿后边怎么讲呢？叫采珠山茶于安。 嗯， 把周边这山上的茶都采回来。 嗯， 到这个自己的这个草堂， 嗯， 自己修行的这个地方进行备制，备也就是备火的备，进行备制。 嗯、 那么最终可以讲是。一炮成名， 嗯， 哎，一下就打响了， 嗯， 就是松罗茶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时候它就不叫虎丘茶，因为离得很远了， 哎， 都跨着省了， 原料也不一样， 原料也不一样了。可是这方法上 大同小异， 有相通之处， 嗯， 所以您得现在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今儿给您讲松罗茶呢？松罗茶到今天来讲名气已经没有侯魁大了， 那、嗯、真的 也没有毛峰大，也没有瓜片大、 嗯，都不知道了。 但是它是续着我上一讲。 嗯， 上一讲咱们讲虎丘茶，今儿咱讲松罗茶。 哦， 哎，也错非是在咱们节目吧，不然的话，一般的您现在也很少能够听到。 嗯， 什么虎丘松罗， 这是名茶谱过气明星篇。 哎， 是吧？ 这个是咱们节目的意义。 嗯， 就是有义务给大伙儿介绍很多不为人所知的茶文化。 嗯， 哎，这是咱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吧。 嗯， 那么这个大方和尚在这个松罗。结安， 嗯， 制出了松罗茶，哎，一下就走红了吧？按现在的话说，说这个松罗茶怎么样呢？ 嗯， 后边有考语给写了写，咱们没喝过，当时人明代那什么感觉呀？原来我跟孙老师讨论过这问题啊，说这瓷器可以流传，咱瞧瞧那艺术风格， 对， 字画也可以流传， 嗯， 这茶叶不行啊， 留不下来， 是。 嗯， 这四五百年的留下来你也不敢喝呀。 嗯，对， 而且风味尽失，它不是原来那味儿了、嗯、 对，可能还没喝呢，那水一倒就变成沫儿了、 哎、它肯定会的，它是有机物嘛。 嗯， 那咱就只能看古人啊，他的这个文献中 形容啊 是怎么写的、 啊、 是这么说的，他说是茶比天池茶稍粗，天池茶也是明代有名气的茶， 哦， 说比天池茶呀好像感觉、啊、 粗糙一点， 粗老一点、 哦、 这个粗要当这个粗老讲，不能当粗糙讲、 嗯、 它是选材的问题，它不是制法的问题、 嗯、 就采的比较的 老一点， 哎，老一点、嗯、哎，说比天池茶稍粗而气甚香， 嗯，味儿好、哦、 哎，香气好， 嗯， 叫高香茶， 嗯， 气甚香，味更清， 哦， 味更清就是味道呢更加的清爽， 嗯， 它后边跟虎丘茶有个比较，这有意思了。然与虎丘，就是跟虎丘茶如果比起来啊，叫能称重不能薄也。 哦， 什么意思？ 比它愣好不差，是不是？ 它不如它，比它要差一点。 哦， 比它要差一点，咱们都说叫薄重之间嘛。 嗯， 薄是更大一点的，重是小一点的。 哦， 叫能称重不能薄也。 哦， 就是说。比他呀稍逊一筹吧， 嗯， 但是没超过虎丘茶、 嗯， 这就不错了啊。 嗯嗯 啊，奥运亚军同样 光荣，他第一，他第二啊， 是吧？ 意思，嗯， 咱得明白这事儿，是吧？这亚军同样光荣， 嗯 啊，我也得不上啊。这你乐你也得不上， 嗯，对，好，我得不上， 对吧？ 行行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盟珠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珠，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盟珠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珠，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咱们有的时候吧，不说这事儿啊、 嗯， 咱有时候过于关注那第一名， 嗯， 甭第一名，前三名都不容易。 哦， 甭管什么评比，说就是名茶茶王的评比，是得第一名都高兴。 嗯， 前三就很难，而且前三名之间的这个评比， 嗯， 到什么样的比赛上都是一样的，那个差距是很小的。 哦， 没有第一名100，第二名60的，没有这情况。 哦， 绝对是第一名99.5，第二名99.2。 那也愿意当第一呀，大家。 啊，就说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小，名茶评比也是一样。最后各项综合评分，因为各位不参加名茶评比，他不知道，他有一个评分表，按那个评分打。比如说汤色占20%， 嗯， 味道占30%啊，怎么外观占多少，最后再这么按比例一乘一加，谁跟谁那分差不了0.05。 哦， 甭说0.1，就0.01就隔出一名去。 嗯。 因为都是高手，到这程度做茶已经都做到一定程度了。 嗯，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前三名我说这个水平都很高，道理就在这儿。 嗯， 落实回咱们这款茶，说比这个虎丘茶，说能称重不能博弈，这就是很高很高的评价了。 嗯， 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 能比一把。 嗯， 是吧？您跑步，您比那刘意思，您跑的慢2秒，慢10秒都光荣。您记住，我跟您说这个。 你们这个刘意思， 你怎么叫啊？ 刘意思啊？ 哦，不这么叫，北京话一直都说， 不是你们这老把外国人念的跟胡同里边卖臭豆腐似的。 哎，这个我从小就这么叫，我也 刘意思是吧？ 啊，你看我跟孙老师不一样啊，大伙儿原谅我。 汤姆斯是吧？路易斯 错了错了，汤姆斯不叫汤姆斯。 叫什么？ 老汤。 哦，行吧。 哎，您知道吗？这是咱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凑着那么亲切。 哦，好的。 有没有点这意思？哦， 好的好的。 哎，这个因为你别看我呢，这个是做这个教师工作的啊， 嗯， 我这个口音呢其实不好，我也知道， 嗯， 我老有点这个土语出来。 嗯，对对对， 各位听众朋友您多原谅啊。嗯， 北京人就是这个样子。 多少有一点这个土语，您多原谅啊。 嗯， 我就给您讲这个道理吧。 好， 还得说回到咱们这个松罗茶。 嗯， 啊，那这个松罗茶呢水平很高，高到什么程度？ 嗯，世界第二了，不刚才说了吗？天下第二。 天下第二。 嗯， 关键它比虎丘茶可有一点好。 嗯， 叫发扬光大了。 哦， 什么意思呢？您看看啊，到了明代中后期为止，松罗茶就不是安徽茶了。 啊，这个怎么说？怎么就不是安徽茶？忘了本了？ 就比比皆是了。 哦，全国各地都有了。 哪有松罗茶？文献上有说啊，叫设之北原松罗，设是哪？设县，就咱们就是说那个砚台那地儿啊。 嗯， 设县。闽之武夷松罗，福建有武夷松罗。 哦。 闽之福安松罗，福安也是福建的一县，福安也产松罗。鄂是湖北。 嗯， 鄂之黄州松罗。 哦， 还有哪儿？婺源。 哦， 也产松罗。婺源当时还归安徽。 哦， 当时还归安徽，也是徽州设下的。 哦， 也产松罗。还有六安州也有松罗春。 哦， 这个松罗可比虎丘在这点上可高了，就是说它发扬光大了， 就是它这个技法得到了全国各地的认可。 孙老师说的太对了。 嗯， 这个时候再谈松罗茶已经谈的不是一种茶了，也不是产在休宁县松罗山的这么一种茶了。 嗯， 是松罗工艺。 哎呦，这就厉害了， 这就不得了了。 哦， 您刚才我跟您谈这是跨着省的。 对， 有安徽。 嗯， 有江西。 嗯， 有湖北。 嗯， 有 福建。 福建。 嗯， 都产松罗。 那真是够大一圈的。嗯， 哎，就是说我们武夷山也做。 嗯， 我们也是松罗制法。 嗯， 哎，你们黄州也做，湖北的一看也。 哦， 也松罗制法。 哦， 这个就非常不得了了。 对， 这就正经发扬光大了。 嗯， 要是往后说这话咱今儿都不见得说到。 嗯， 这松罗茶这个技法到最后精进到什么程度，演变出两种非常重要的茶了。 哦， 一种叫真梅，一种叫贡西。 哦，都没听过。 哎，可这两种茶您要到外国打听都有名。 哦， 当时咱们主要出口就是这两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出口的绿茶还这两种。 哦， 一种叫真梅，一种叫贡西。贡是贡品的贡。 哦， 西康熙的那西。 哦， 哪儿出？直接运到上海，由上海进出口公司出口。 哦， 高档绿茶。 哎呀， 到后来安徽省内到今天为止都非常有名的一种高档绿茶叫屯绿。 嗯，这个知道。 哎，

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可购买。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咱们继续名茶谱，让多杰老师给大家讲讲今天又一款名茶松萝茶。上一节的时候呢，咱们说到了松萝已经作为一种技法，当时在全国各地已经流行开来了。多杰老师说这就比虎丘要更有出息了啊。那怎么说它到世界上最后都有影响呢？这一节咱们给讲讲这个问题哈，多杰老师。 好，那听众朋友们，咱们接着聊咱们的这个名茶谱。可能也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咱们今儿聊的这松萝茶呢，安徽名茶。有人说那安徽名茶瓜片呀，猴魁呀， 真是 毛峰啊。您别着急，要是有功夫我也给您聊。但今儿打头要我说，安徽最露脸最应该说的是松萝。是松萝茶。产在哪儿？安徽省黄山市下属，现在这个县还有，就叫休宁县。休宁县有一座松萝山。松萝山在明代的时候来了个老和尚，叫大方僧。大方是个僧人，这个僧人呢原来不住在安徽，不是徽州府的，是苏州府的。是苏州府虎丘山虎丘寺的，他得了这个虎丘茶制法的真传。后来又转到结安于这个徽州松罗山。就在松罗山把虎丘茶这制法发扬光大。上一个礼拜也是周日，我跟孙老师聊那个大明王朝第一茶虎丘茶，我说很可惜，虎丘茶的树都砍了。树是砍了，工艺带走了。 技法留下了。 对，那树种确实是绝了，但是工艺没有真正的灭绝。工艺还是被僧人带出来了。发扬光大在哪儿呢？没发扬光大在江苏省，发扬光大在了安徽省，就安徽徽州这个地界上。这是今天咱们给您聊的这个松萝茶它的一个简单的来历。这个上两个时段呢主要给您聊的就是这些事情。那么从一个名茶到一种很通用的工艺，这个是人家松萝茶高级的地方。原来我跟您谈了，我说这个哪儿哪儿都有松萝了，还有武夷松萝、福安松萝、黄州松萝、婺源松萝、六安州还有松萝春。各地都有松萝。这个时候松萝就不是在都说我们那是松萝山来的了，不是，是按照当年大方僧传下来的这种技法来制作。这就都叫松萝茶。这就是说有了一定的基础。孙老师让我给讲这个松萝茶外销这段，得打这儿谈。没有量的茶甭谈外销。我这么说您同意吗？ 同意，内销还不够呢。是不是 您这个外销，咱们今儿讲进出口贸易一定是个大宗商品。那小众的那就不谈到这个问题了。 对， 它得有量，你没量它不行。您不信您往后听，这个松萝茶它的这个出口量之惊人呢，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当时这个松萝茶就整个在国内就已经叫开了。有一条文献是这么说，他说涉之巨商，涉就是说涉县啊，就是还是说安徽，涉之巨商就是那特别富有的商人。说那些人都干什么起家的呢？就是两件事。叫业盐而外为茶。除了以盐为业的，就是以茶为业的。就是说除了卖盐的就是卖茶的。您得知道这两样都是出大商人的啊。 还真是。 就是说当时主要就是指这个。今天很多人对这个盐商还有概念。 对， 是吧？咱们包括很多江南的富商都是做盐的啊。包括一说两淮盐运使，这是明清的肥缺。 对，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茶在当时跟这是相提并论的。说这位家里要是大茶商，这就得跟今天有俩油矿差不多的概念。都得到这程度。因为它是日用品。它是行销全国的日用品，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原来我跟孙老师就聊过这个事儿，我说什么是大买卖呀？大买卖一定是日用品。小众的不行。不行。别的咱不说，咱就说那卖辣酱的有致富的。咱不能提哪一家啊。咱就得知道那大辣酱人家行销全国大江南北。 哎，那人家，您说这辣酱才多少钱一罐啊？ 嗯， 你架不住用量大呀， 真是， 你架不住群众基础大呀。 嗯， 我拿那辣酱比这茶叶就一个道理。 嗯， 原来我就说过这句话，我说同志们您注意，中国有不产茶的地儿，没有不喝茶的地儿。 嗯， 您找出一反例来说，我们这县啊，忌茶， 哎， 不喝啊， 真是。 您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要上那儿去访茶访茶去，这也是独特的茶文化。 哦， 我想是没有的。 嗯， 哪有这么一个地儿禁酒的？我知道。 嗯， 是吧？酒后不能开车，禁酒。 嗯， 甚至咱们中国多少个时段上，在历史时段上禁过酒，有禁酒令。 嗯， 世界范围都有。 嗯， 没见过禁茶叶的。 哦。 这就说茶叶有多么广泛的基础， 嗯， 经营茶叶的多有富商。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今儿咱讲这个近现代的中国， 嗯， 有两股商帮是最厉害的。 哦， 一股是徽帮， 哦， 一股是晋帮， 哦， 这两股可都是做茶叶的。 哦，对， 有机会再给您慢慢讲说晋商，哎，晋商起家也靠茶叶， 嗯， 走万里茶路， 嗯， 这是奔沙皇俄国那边去的 啊。对， 所以说茶叶您可不能小视。 嗯， 往后我接着给您说这松萝的事儿，说设置巨商业盐而外为茶，除了做盐的，就是做茶的。说他们做这茶到什么程度呢？北达燕齐，燕就是河北，齐就是山东。 哦， 北达燕齐，南极广越两广地区。 哦呦呵，跨度很大呀。 获利颇奢，其茶统名曰松萝。 哦， 打这儿卖出去茶都叫松萝茶。 哦，这卖的确实是都是松萝了， 松萝工艺的。 哦， 是做松萝工艺的茶。您不能说都是在松萝山产的，嗯，那松萝山的山头才多大一点啊？那不可能。 嗯， 它指的是一种工艺。 哦， 这有点像什么呢？借古比今啊，给您举这例子， 嗯， 今儿咱喝大红袍， 嗯， 没有您喝哪大红袍，也不是那天兴年上面那母树大红袍。 哦， 那禁采了， 嗯， 不让采摘了，保护古茶树。 嗯， 今儿这喝的大红袍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那繁衍下来的， 嗯， 无性繁殖的， 嗯， 这就说二代吧，有的还不是二代，都三代了， 嗯， 也有。还有一路大红袍是什么呢？叫做按照传统大红袍工艺进行制作的， 嗯， 这国家标准里也规定，这个也可以叫大红袍。 哦，所以就是一个泛化概念了。现在， 哎，它是把一个具体的茶树名、茶种名变成了一种加工工艺的名称。 哎， 这就说麻婆豆腐， 嗯， 不是麻婆做的叫麻婆豆腐，是按照麻婆这方法做的都叫麻婆豆腐。 对，嗯， 是吧？我举这例子，您看恰当吗？ 对对。原来是麻婆开发的，那后来就叫饭麻婆了。 哎，对了，就是说您按照我这技法来的， 嗯， 是吧？按这种麻辣口的鲜香口， 嗯， 来做的， 嗯， 都可以， 对， 都可以，是这么个道理。 嗯， 所以咱们这吃喝玩乐大搜索给您讲茶呢，有这么一特点，还得三句话离不开吃，还得给您说回到生活里边去，这便于您有更好的理解。 嗯 啊，那咱们现在接着说这个关于松萝茶的这个生产问题啊， 嗯， 它这个出口。出口量是很大的，您要知道一个概念，这我先给您讲到前头。 嗯， 松萝茶是中国最早的出口绿茶。 哦， 出口绿茶就是说松萝。 哦，过去没在它之前没有， 没有。 哦， 往西方出口就是松萝茶。 嗯， 说这松萝茶什么个路径出口呢？很简单，这条路是这么走，打安徽把茶运出来。 嗯， 往哪儿运呢？ 我们福建运。是不是？ 您说错了。 广东 也说错了。 哦， 得先过江西。 哦， 您得记住这江西省，以后往这儿说，说到正山小种还有江西。 嗯， 说到武夷岩茶还有江西。 哎呀， 说的什么茶都有江西。江西是水路转运。 哦， 想进广州口岸， 嗯， 你不从江西走就不行。 哦， 所以江西在当年来讲是重要的这个茶叶的转运地。 嗯， 福建、广东的茶叶想往北运， 也得过人家江西， 必须走江西。 哦， 武夷山的茶出了武夷山，这武夷山是交接地，出了武夷山就进江西。 哎呦， 就是江西境了。 嗯， 那么往回说，这个安徽茶， 嗯， 安徽自己没口岸，它是 内陆。 哎，对呀、啊， 嗯， 那你想出口，你走口岸、 嗯， 口岸是哪个口岸？清朝就是一口通商。 嗯、 一口通商都走广州， 嗯， 广州有十三行来负责这件事儿， 嗯， 那么这茶怎么运？都是出安徽进江西， 嗯， 出江西再进广东， 哦， 从广东再运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世界各地， 哎，就是广州口岸， 嗯， 从广州这一口通商再把它运到世界各地， 嗯， 都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路线啊， 嗯， 那么我给您说一组数字，您就知道这个。松罗茶当时这产量有多大？ 嗯， 哎，那这组数字呢，是从1773年的三月份到1782年的九月份，我抄的是哪儿的档案呢？是东印度公司的档案。 哎呀呵，路子很广， 哎， 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你都能抄着？ 是，这是这个现在都公开了，也都能看得到啊。这个茶叶的这些档案呢，尤其近现代的呢，都可以看，都可以看得到。 嗯， 我本身就是搞这个文献的呢，有点这个先天的条件。这是十年，您算算啊，这1773年到1782年，这就整十年。 嗯， 这十年东印度公司，它是主要就是它嘛，来负责它对西方的这个进出口嘛，它是先包揽，它再分销，它有点这意思啊。当然这里边有具体的细节，有机会再给您说。咱就说这东印度公司这十年进了多少松罗茶，您猜猜有多少？曾老师， 猜十年呀？ 嗯。您就猜有多少公斤吧，多少公斤，好吧？ 我都猜吨，我都没想往公斤上猜。 啊、您猜公斤也没事，咱还可以折呀、啊。 我猜一年怎么也得来个三吨五吨的吧？ 啊，一年来三吨五吨。 十年怎么得30吨50吨吧？ 哦，30吨50吨， 算不过来了吧？ 30吨50吨，我在想啊，孙老师说的差了多少倍？ 哦，真的呀？ 啊， 我说少了， 说少了。 我 确实 这都 说 少了。 确实说少了，其实呢，我再给您一机会啊， 啊， 您说磅， 说磅更算不明白， 磅跟斤呢差一点儿， 嗯， 0.9啊，差不多是这么个比例， 嗯， 啊，就是一磅大概是0.9斤， 嗯， 您算了多少磅？ 他说吧，你刚才这50吨都说少了，那得多少啊？得来个百上的吨，来个100吨吧，别磅了，磅不明白。 好，我给您说说啊， 好。 咱们因为他们那档案是按磅说的，我先给您按磅说啊、 哦嗯， 是多少磅呢？多少磅茶叶呢？磅就您就等它相当于斤吧，它差一点0.9、 嗯、 啊，那是相当于斤。这十年一共进口了松罗茶是多少磅呢？是184万2474磅。 哎呦我的妈呀！ 所以我才告诉您什么叫大买卖，这就是大买卖。 真的，一磅挣一毛钱，感觉就发。哎呀， 这是非常大的生意， 满眼现在都是钱在天上飞。 哎，这个量是非常的巨大的， 嗯， 啊，这个量是非常巨大的。 嗯， 当时能跟他媲美的，基本只有武夷茶， 哦， 但是他俩风格不一样，一个是绿茶的风格， 嗯， 武夷茶的就是红茶的风格， 嗯， 它是用不一样的方法嘛。除此之外，其他的品种是没有办法跟这个。我们今天讲松罗茶来媲美的， 嗯， 它在一定程度上某一个时期范围内， 嗯， 松罗茶是担当了咱们中国出口茶的重要的角色。 哦， 哎，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重要，重要，太重要了。 哎， 嗯， 所以人家这种火呀， 嗯， 当年这叫真火过， 真是。 这个道理呢，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咱说那以前的明星发行那个磁带， 嗯， 随随便便几十万盒哈。 哦。 今天的都不能想象这事儿， 现在都没有了。嗯， 当时我听说那磁带说有人能发行100万盒， 嗯， 你说这得多少人听？ 那确实，你人多少啊？ 而且人家人手都要有一盒， 嗯， 就是说人家那种火，那是真火。 对你这还只是官方统计的正版的， 嗯， 盗版的还更多呢， 不计其数。 对呀，啊， 不计其数，还有好多也谈不上盗版。您知道以前我都干过这事 翻录吧？ 对，我就 是 借人一盘带子，我边上再录一个。 啊，那广播里边，我小时候也干过。广播里到那晚上有那个音乐节目，录下来把那歌啊都干过。你要加上这，咱这其实也算是民间盗版，对吧？那就更多的多了。 民间传播啊， 嗯， 所以说这个我给您讲这例子呢，就说这松罗茶， 那是183万磅啊！ 哎呀， 您得想想，那是 槽牙都咬碎了， 多少的茶叶 啊？ 量非常大的，所以说西方了解东方，那靠茶叶是一点都不假。 嗯， 的确如此。那么这个也让徽商啊，挣的是盆满钵满。 嗯， 啊，挣了很多。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当时有很多的徽商呢，都到这个广州， 嗯， 设馆、设庄、设站， 嗯， 哎，就是商馆， 嗯， 茶庄， 嗯， 茶站，站就客栈的站， 嗯， 来进行这个茶叶的买卖和贸易， 嗯。 您比如说，当时在徽州婺源，徽州啊，婺源，婺源今天归江西了， 对， 这个很多人都错以 为，油菜花，啊， 对。错以为这地儿是江西，很大一个时间范围内它是归的 安徽， 安徽的，它是徽州下属的。 嗯， 哎，这婺源地区，婺源地区当时有个大茶商，是徽州籍的， 嗯， 人姓詹，叫詹万榜。 哦， 詹万榜呢，就是当时到这个广州来做茶叶贸易的， 嗯， 非常重要的一家吧，他的不是唯一的一家了，是非常重要的一家。这个人可不得了， 嗯， 这个人到广州经营茶叶，去卖这个松罗茶，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咱们中国的近现代的一个进程。 嗯， 咱记住这人啊，叫詹万榜。 哦， 这可不得了， 影响进程了都。 哎，对， 哦， 他要不到广州呢，他历史不能假设， 嗯， 但是他不到广州呢，可能啊，他有一些历史要改写。 哦，真的呀？ 哎， 这么重要？ 非常重要。 嗯， 这个詹万榜呢，到了广州以后呢，就安家在广州，就没有再回这个安徽了， 嗯， 因为他在这儿设庄了嘛。 哦， 他生了个儿子，这是公元的1822年。 嗯， 1822年是道光年。 嗯， 道光年的生个儿子，也姓詹呢。 嗯， 啊，这多新鲜呢！他生儿子得姓詹啊。 好， 姓詹。 嗯， 叫詹世鸾。 哦， 叫詹世鸾是哪个鸾呢？就鸾凤的鸾，鸾凤和鸣那个鸾， 嗯， 叫詹世鸾。您可记住这人啊，这 又影响， 哎，因为他 也不行，一家都影响，是吧？ 关键是詹世鸾， 嗯， 有个孙子太露脸了。 哎呀， 就是詹天佑。 哦，这哦，真的呀？ 您今天查詹天佑，很多人都说他现在写，他也写他是广州籍， 嗯， 他就是广州人。他广州哪儿人呢？ 嗯， 他是广州南海人。那南海这地儿我去过，从广州开车大概1个多小时到南海县。 哦， 他是得写他是广州人，因为他是曾祖父这辈就到广州了。 哦， 那人家肯定不能写人家是安徽人。 对， 可是他们家是徽籍大茶商。 哦， 要没有他们家，他也没有这么好的底子。 哦， 所以您得知道，为什么我跟您说这人他重要呢？ 啊，真是重要啊！对我们张家口人的更重要。 对， 对吧？我们张家口南站小时候还有詹天佑的像。因为那个设计那个人之字形的那个铁路嘛，就是北京到张家口嘛。 哎，对了，您就知道这个詹天佑，大伙儿是都知道了。 嗯， 这个小时候学课文学那之字形铁路就知道。 对， 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他的曾祖父叫詹万榜。 哦， 他的祖父叫詹世鸾，这都是在当时广州城数得上号的大茶商。 嗯， 就专门经营的是这个 松 罗茶。 哦， 经营松罗茶出口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他的影响进程呢？他们家的要不到这广州经营这个呢， 嗯， 这个詹天佑小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接触西学。 哎， 他是走西学路线，留学美国的。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东西它不是光个家世的问题， 嗯， 它有个文化背景的问题。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也不大，最高气温将上升到零上一度左右。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一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通高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出京方向，广渠路三环到四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哎，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四节啊！咱们今天继续咱们名茶谱系列的讲解，给大家说的是松罗茶。上一节的时候，多杰老师跟大家说到了啊，你看这松罗茶这个产业里头出名人啊，是吧？出来了咱们国家这个铁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的詹天佑先生，他们家人家是做松罗茶的生意的啊，也就是人家从小接触的可能都是外国人，所以呢人家这个眼界呀方面就比较开阔，语言上呢可能也比咱们多会个几门，也为人家日后出国求学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以及人家得有这个意识啊。然后那这一节咱们又得聊聊说这个这么多茶中国怎么这个松罗茶外国朋友就那么喜欢呢？而且这个呢我还带出一个，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过去咱们在讲这个一开始茶叶这个发展史的时候，多杰老师也说到说咱们出口红茶是原来是挺多的啊，说一开始运绿茶呢出去叫不响，也是因为这个过去的那个运输条件什么可能略微的到那边就那个绿茶就不是味儿了。那这个松罗茶它不也是个绿茶，它怎么时候它在那个时候它就叫响了，怎么到后来这个绿茶就叫不响了呢？ 这个孙涛老师有一系列的问题 啊， 我们呢就接着给您聊。已经是第四个时段了，还没讲完这名茶，所以您就知道中国这名茶文化能讲的是很多的。纵观世界范围之内产茶的地儿不止中国了，但是说名茶文化咱不谦虚的说啊， 只有我们有， 谈不上只有我们有吧， 行， 他们许也有，但是给他们呢捆一块儿也不如我们。 看看你这个表情透着这个轻蔑， 哎 啊， 这个咱们该骄傲的时候应该骄傲， 好的， 是吧？过分的谦虚等于变相的骄傲， 对，那倒也是假了啊， 这点咱们确实是值得一谈嘛。咱们一聊这名茶谱，大伙儿现在这一听就都有这种体会。今儿讲的是松罗茶。松罗茶呢还是得给刚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 这是安徽茶， 嗯， 安徽的绿茶， 嗯， 哎，那么的确，安徽它主要产绿茶， 对， 连我似乎都有点想不起来，安徽还有点什么别的茶了， 嗯， 除绿茶以外还有吗？ 黑茶， 除黑茶以外， 黄茶， 除黄茶以外， 还有没了？ 还有红茶 哦， 祁门红茶 哦，忘了， 那也是一大支啊， 嗯， 那个有机会咱们要再讲起来，那个故事也多了去了， 嗯 啊，今儿咱讲这是松罗茶，也是个外销茶。产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松罗山， 嗯， 那么开始是产在松罗山， 嗯， 后来呢这个技法流传开来之后，其实是什么技法我给你一言以蔽之啊， 嗯， 就是炒青绿茶的技法。 哦， 你别看就炒青绿法，以前这个炒青绿茶的技法不成熟， 嗯， 都是打蒸青那么过来，蒸青烘青的多， 嗯， 炒青的很少， 嗯， 所以这个松罗茶是纯炒青的技法，在当时来讲呢也是一路新鲜嘛， 嗯， 所以它这个技法都流传出去了。上两节我也给您讲说这个茶呢销得很广， 嗯， 是吧，北销燕齐之地啊，燕是这个河北， 嗯， 齐是山东，南达广越之地，那就两广地区也都是这茶叶，统称为松罗， 嗯， 打这儿出去按这技法做的都叫松罗茶，不光销到中国还销到外国了。那说以现在谈出口茶叶，出口创汇，这是新中国以后提出来的想法啊，就我们要创外汇嘛，当时没有这想法，就叫出口。那么这出口茶里边呢，今天一提都说红茶， 哎， 但我得纠正您一下，先出口的100%是绿茶，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先有绿茶，一开始没有红茶， 因为红茶的量小，绿茶的量大， 嗯， 肯定得先给您量多的那个。 嗯， 孙老师您呢，如果您是一个茶叶公司的销售代表 哦， 您也得这么想，咱得紧着那库房里多的给你推销 啊，对， 对吧， 清库存， 哎，或者我这量能够更充沛， 嗯， 当时来讲您得知道能做红茶的地儿还很少很少， 嗯， 不是像今天说的，今天中国咱们再看的红茶多了， 对， 祁红， 嗯， 滇红， 嗯， 湖红是一大支，整个湖南他们现在成立一个大的叫大湘西计划，专门恢复湖南红茶。 哦， 湖红， 嗯， 闽红， 嗯， 粤红， 嗯， 那的种类多了。 嗯， 当时来讲没有，就是闽北这一点儿能产， 嗯， 这真得叫万绿丛中一点红。 哦， 今儿咱熟的，就刚才我给您提了，说的安徽这不有祁红吗？祁红，我听您说了都是出口的，没错。祁红什么年才创制？ 嗯， 那光绪元年才创制。 嗯， 光绪元年是什么年份呢？ 嗯， 那是公元的1875年。 嗯， 就才有祁红这东西。可我刚才给您念那数据，在上一节您注意听没有？那是1773年的数据。 哦， 1773年这是乾隆朝的事儿。 嗯， 乾隆 多年前， 那可不，乾隆朝离光绪朝差多久呢， 嗯，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阶段没有那么多的红茶能给你出口，出口的都是绿茶。 哦， 嗯，说点不负责任的话吧，好不好喝呢就这个 啊，就不是他们特别爱，而是只有这个供给你， 哎，就这个量大嘛，当时是， 嗯， 啊，那就肯定还是以绿茶为主要出口， 嗯， 那到后来呢红茶慢慢的起来之后， 嗯， 就是说红茶的生产力上来了， 嗯， 那刚才我说这个1773到1782年这10年东印度公司光进口咱们今儿讲这松罗茶多少呢？183万磅， 嗯， 这个数字就把这单子全给红茶，红茶你接不下来 哦， 没有这个产量， 嗯， 咱们今天这话叫产能不足， 嗯， 当你到清末的时候这红茶的产能才上来， 嗯，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 出口， 哎，分这个绿茶的一杯羹，甚至到最后为止说这个整个的出口产业以红茶挑大梁， 嗯， 绿茶居其次， 嗯， 那就是后话了。松罗火在明代， 嗯， 出口呢盛行在清代的前中期，所以那是老前辈了， 嗯， 那两码事。那么这是给您解释这个松罗茶出口它这个有名儿，咱们讲明茶谱，明茶谱嘛得够得上这级别，是不是， 嗯， 这明星啊也分多少种，是吧？我看有那原来有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就是老请那个不知名的那明星来， 不知名的明星， 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怎么能叫不知名呢？人家都挺知名的。 哎，不，有好多就是来的时候名气不大。 那是你不知道。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哦， 咱正常只是说不知道，可不是人没火过。 嗯， 人家得业内有腕儿的。 对对对。 哎，人来都挺尊重的，但咱普通人看，您比如我是很少看这节目的。哟，我说这位是谁呀？还不认识。 嗯， 一听唱真棒。 嗯， 这种情况有。 有。 茶也是一样。 嗯， 松罗茶可不是没火过。 嗯。 松罗茶火的时候我没赶上 啊，对 啊，不光我没赶上， 我也没赶上啊， 没有人问你啊，因为火的实在太早了， 哦， 它实在火的太早了，那是明代的中后期就火起来了， 嗯， 那么到清代的前期那就是出口的主力军了， 嗯， 是这样一个程度， 嗯， 所以说我们这名茶谱给您收录的既有今天还当红的， 嗯， 也有那当年当红的， 嗯， 而且那当年当红的，我觉得更应该给您说。 对对对， 要不然您没地儿听去。 嗯，真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么接着说回到这松罗茶吧，说松罗茶为什么能够出口呢？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来讲的工艺做得好。 嗯 嗯，松罗茶这工艺，我说那什么工艺呢？今天呢也不可传了。 嗯， 大概是一种比较精致的炒青工艺。为什么我说它是精致炒青工艺呢？明代有本书叫《五杂组》，这是一本有意思的笔记，记载了很多的奇闻异事。这个《五杂组》这本书里就记载了松罗茶这工艺。 嗯， 说当时这个作者呀，到山中游玩，碰着一个老僧。这个老僧呢，不是大方和尚，就是说也会做这个。 哦， 他当时那个原文写两个字叫茶僧。 哦， 专门在寺院里做茶的。 小方， 哎，别老给人胡起名字。小方像话吗？ 小方和尚是吧？ 碰见了这么一位茶僧 啊。 那么他就跟那个茶僧探讨， 嗯， 啊，说这个大师傅，我想问问您呢，说咱们这个松罗茶远近的驰名，而且我听说呢，是打当年的这个大方和尚留下来， 嗯， 还有一些采制的妙法，您给我说说这有什么不同呢？ 嗯， 这和尚说呢，师徒你要问的这儿呢，我给您讲讲也无妨， 嗯， 因为呢这是一层窗户纸的事，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嗯。 为精妙耳，就只是做的精细。 嗯， 说怎么精细啊？他说：“您看咱们这茶叶，他拿起一根来。他说：‘你看这茶叶，这叫连芽带叶，稍带有梗。’ 嗯， 那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首先来讲，这个叶子和芽子和梗子， 对， 嫩度不一样。 嗯， 按今天咱们的话说，叫含水率不同。 嗯， 我如果同时下锅去翻炒， 嗯。” 是不是就很有可能一部分已经焦糊了，另一部分还没有炒熟？ 哎， 那他说这情况有没有呢？有可能，尤其是在当年来讲，那个火力啊都是柴火，早它那个火 不 是 稳定， 哎，不是那么好调整。 嗯， 这跟炒菜差不离啊，一个道理。 嗯， 那么他说，所以呢，我们这个大方师傅呢，他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这个鲜叶做更细致的挑拣。 哦。 就是老嫩相分， 嗯， 甚至于说还要动剪子， 嗯， 把最嫩和最老的部分都剪下去， 嗯， 留中段， 哦， 留这个老嫩适宜的中段， 嗯， 当然了，这是很费功夫的， 嗯， 您想你挨个剪，这得费多大功夫？ 对，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茶所谓能制得好一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做的精细， 嗯， 哎，那就是说在炒上，我老说是炒青绿茶嘛， 嗯， 在炒上。下过功夫， 嗯， 是这么一个道理 哦， 做得很精妙，所以它就是一种精致绿茶。上两节我给您讲过，就是从这个松罗茶往外又画， 嗯， 又画出了，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贡西， 嗯， 啊，真眉，这都是后来新中国以后出口的重要的绿茶品种， 嗯， 包括于安徽今天还很有名的屯绿， 嗯， 这都是打松罗茶画出去的。 就打这一套里边还往出再精进、再提高、再发扬，还能再有更高的成就吧、应该是这么讲。所以松罗茶从这个开始啊，你看我克服了一下我自己，我本来想说句土话来着、我想说地起根来着，后来我实在觉得呢不太好。从开始它就是非常精致的一种茶，这是说第一点，它精致就是质量比较好。其次来讲呢，味道也不太一样，这个挺重要的。松罗茶呢是三个特点，叫做色绿，色泽绿，因为它炒香绿茶嘛，色绿，香高，味浓，味道浓厚，这个适合外销。香高味浓，搁到今天也 适 合 外 销 啊、他们喜欢香味重的， 对吧？ 嗯， 本身水就不得老好的， 嗯， 在长途的运输， 哎， 细腻的香型呢挥发殆尽，就得这香高味重的茶叶、 还能剩下一点点儿，是吧？ 才比较适合它的口味。所以这茶能外销啊，各位您得注意，有很多人现在打着这旗号说我们这当年都是外销的，外销和好坏 没有直接关系， 哎，没有必然联系，它是要适应当地的口感和口味而已了、人家那儿喜欢这口感，他就把这销出去。说实话，到今天咱们外销的茶叶您拿过来喝，您不觉得是好茶？ 哎， 您那茶叶给外国朋友喝 他也不爱喝， 哎，不能说完全不爱喝吧，但是有可能就不爱喝。我接触的外国人呢也不算少，因为老有这种交流活动啊，他们也来喝茶。反正爱喝普洱的少见，喝得懂白茶的没有。爱喝什么呢？茉莉花是肯定算一个了， 珍珠奶茶， 就说的是纯茶啊，不算你说的那个调饮茶。素茶的话，一个就是茉莉花茶。这个是一种。红茶。也可以。再有呢，单丛。单丛喝得懂。香。就喝出这香来了。这个他喝得懂。其实单丛也占这两条，香高味浓。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中西方对于茶的认知，或者叫茶的审美，不一样，还是有差别。那么在当时来讲也是如是，它能出口的这个茶，要符合当时人的这个口味，这是说它一个就是口味啊，您记住了，色绿，香高，味浓，这是松罗茶特征，所以它也比较适合往北方销。 哎， 当时往北方销的也不错。那刚才我给您说那文献，您不是知道了吗？叫北销燕齐之地。 哦，到我们张家口了。 哎，对了，这地儿都可以这么喝啊。这是一个特点。说还有没有决定它能外销的呢？除去产量以外啊，还有一特点，就是它功效好。 功效好，它有什么功效？ 您猜猜它需要什么功效吧？ 一个绿茶功效，那时候也不兴什么抗氧化又抗癌的，应该没有那个概念。通便。是不是？清肠。也就是这个了吧。 对，基本上对。基本上对。这个松罗茶入药，这个是上讲究的。就是在中医角度它是入药的。您查这个1930年这位姓赵叫赵公尚，他编的这本中医药大词典里边，松罗茶是一条。他收这条款，他有他。虽然说茶治病，那其实在中医的角度讲，它是某些个茶它入这药，它不是所有的它都入药。你比如龙井它就不入药，哎，松罗它可以入药。它这样是怎么说的呢？这中药大词典它这么说，它说松罗茶产地徽州，是 安徽 的茶。它说功用呢是消积、去腻、消火、下气、降痰。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 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五十五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松罗茶的这个功效呢，打明代就说， 嗯， 到清代到民国还这么沿用。你说这茶不都是化湿解腻的吗？ 嗯， 但是好像对松罗茶的这方面呢，认为功效会更好一点。 嗯， 咱可能也能想见，就这种味儿厚的，可能都有一些这种比较 哦 解油腻的功效。 嗯， 那这个也适合西方的饮食结构， 他们老吃肉啊。奶啊比较多，蛋白质为主，所以比咱们可能更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哎，它是高脂肪高蛋白、 嗯哎、 它是这么的一种的饮食结构。 嗯， 所以呢，哎，那他喝上这茶呢，他许觉得对味儿、 嗯、舒服。 对，舒服。 嗯， 那说怎么没喝砖茶奶茶呢，那又不一样了。那因为它这个饮食结构还得跟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当地又没那么冷，而且又没有那么方便的炉子煮这个， 嗯， 他也就没有喝上那个砖茶的效果，所以砖茶倒不好笑。 嗯， 是这种散的，因为松罗是散茶嘛，但这炒青绿茶你得知道是散茶， 嗯， 是这种散的炒青绿茶，在当时来讲销的呢应该说非常的不错， 嗯， 畅销欧洲。 嗯， 这个我最近因为也在翻译一本文献、 嗯、 这文献里边也多次提到了松罗。 嗯 啊，当然后期呢就还是提武夷和小种提的多， 嗯， 但是前期提松罗提的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松罗入药呢也成为了咱们医家的一个很好用的这么一个妙法吧。 嗯， 我还抄了这么一首诗。 哦， 这个诗呢就专门讲的是这个松罗茶的一个功效。这诗这么说的， 嗯， 说沁脾芬芳胜绿金。 哦， 就是好喝呀， 嗯， 香甜呀，胜、 嗯、 绿金。这今儿还用这个叫绿色黄金、 嗯、 今儿还有这概念，这打原来许都这么说、 哦、 啊。所以说今天这人啊用的这点汉语言呀、啊、 嗯，没有太大发展。 哎，以前人都用过 是吧， 你下心读的文献都有 啊。真是、哎、那天看一个那个酒的广告，嗯，说那个古代有一个发现一个那个瓶子，瓶子上面说过去是一装酒的瓶子，武陵城里崔家酒，天上应无地下有。你看人这广告词写的是吧，比现在那强可多了。 是是是，又雅致哈。 啊，真是。 我接着说咱这个啊、 嗯、 说这个松罗茶这诗叫沁脾芬芳胜绿金， 嗯， 松罗灵秀朵奇珍。 哦， 三杯能解千日醉，还我龙马好精神。 哦，能解酒。 哎，他说的解酒呢，这里边要泛化理解为呢，就是因为得病啊，就是昏昏沉沉的这感觉。 哦， 他不是真说解酒的意思。 嗯， 因为他是收录在药典里边。 嗯， 他应该还讲的是他有的这种 提振精神 的这种作用、 嗯、 哎，就喝下去以后感觉是很好的。 嗯， 套用今天的广告用语，这是一个绿色的黄金啊。今儿老用这词儿 啊、 哦、绿色黄金，就没有人说绿金这俩字儿。 哦， 说的雅致。 嗯， 是吧，差着点意思。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多一个字儿、嗯、 哎，对啊、 嗯、 这就是咱说说以玩味这个想法呢，他就觉得有意思了。 嗯, 嗯， 今儿咱们呢算是用了这个整整一期节目的时间给您介绍了一款非常重要的绿茶品种、 嗯、 叫做松罗茶、 嗯、 谈中国茶叶的出口是绕不开松罗茶的。 嗯， 因为我们今天总讲中国茶叶的出口问题啊，我们讲这个一带一路，那么在这个其中松罗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它好像呢后来又被了小种啊， 嗯， 武夷茶呀、 啊、嗯 啊，等等，这些个茶呢， 给盖过去了， 抢了一些风头。 嗯， 所以到今天呢，反是不为人所知。 嗯， 啊，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算是对历史的一种勾陈。 嗯， 再给您介绍起这么一款兴于明胜于清、流传至今的安徽绿茶松罗茶。